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的早上8点02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纳佐。 大家好，我是佳妮。 今天呢， 对，同时也要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来自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东义慈善基金的秘书长范亮先生。 哎，欢迎我们的范先生。 应该叫范老师、 这个、对，范老师。对，今天呢我们也会请范老师啊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今天的主题内容，就是聊聊慈善公益那些事情啊。当然如果各位现在没有在开车，手头有空闲时间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在上面找到我们的青年说，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啦。 对的，如果有 WiFi 的话。 对，是，如果有 WiFi 的话，没有 WiFi 的话，这个用 4G 也可以看一看啊。 对。 对，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一直播平台以及我们的这个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我们的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但如果您现在行驶在路上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同步收听我们今天早上的青年说节目。今天呢，为什么要跟大家这个突然啊，这个要进行一个慈善公益话题的聊天？这突然感觉好正式，不大像是我的风格。我要说一说，对，这个原因是这样的啊，因为随着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啊，这个公益慈善事业呢也是随之蓬勃的发展。在2017年呢，我国全核算社会公益总价值预估已经达到了3249亿元。 有一个3000多亿元， 3000多亿元的总值，而且 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数字， 这还是这个2017年当年的一个数值。然后呢，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我们这个具有丰富公益经验的慈善大咖，也就是我们的范老师，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公益慈善的那些故事。 对，包括现在如果有在收听我们节目、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从事公益或者是慈善的一些经历，通过留言的方式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 哎，那佳妮，在这个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之前啊，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慈善公益是什么？ 我觉得 可能在这个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哎呦， 在广义上面来讲的话，就是所有的你可以说就是做好事，或者是 好人好事， 而且这个好人好事是一个就是大范围的，是你对对一个群体做的好人好事，我觉得都可以称作是一个公益行为。如果是狭义的话，可能这个含义就得问一下范老师了。 我觉得做公益慈善呢，首先它基于的一个你的一个导向是什么？它首先是要解决社会问题。那首先我们要发现有什么样的社会问题的一种产生和在正在去做的一些正在发生的一些事件是什么样子，这个社会问题引发的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先要去探索原因。 对对对，然后接下来我们还要看的是我们所具备的资源是什么，就是说你作为一家公益组织你能不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你能不能整合来这样的问题这样的一些资源。 听起来就很高深了。 对，其实第一就是发现问题，发现社会问题然后第二个呢是你是否具备解决的能力，第三个呢你能整合来什么样的资源这个是三元素吧，基本上来说我们也管它叫一个这属于是公益理念当中的一个三角关系社会问题是在上层，然后你自己具备这样的能力，还有你整合来的资源这是在这两个基点，然后来支撑这个问题的解决 所以公益是这三个部分组成的。 哇，这个真的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深透的研究。 我也是第一次 真的 受教了。 其实啊，这个虽然作为主持人而言啊，这个我们俩呢也是这个对于公益慈善啊，这个、肯定关注的会比较多一点，但是亲力亲为的毕竟还属于很少嘛，这个接触的也会很少。 对，不如那些从事公益事业的人接触的去多一些。 对，没错。所以在这个可能大部分人感觉出来的就是你作为一个慈善公益啊，或者说你是一个做慈善的做公益的人我只是去把这个就是咱拿白话来讲啊，就是我把这个钱去交给有用的人，或者说我把这个钱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人，去给他们完善自己现有的生活这个可能是我们现有的普通人对于他的一个比较浅显的理解， 对一个看法 但这也是很重要的，我觉得非常重要，在公益慈善当中也是离不开很多的我们的这种志愿者，包括爱心人士的这种捐赠但是从实现的途径来说，那它有很多种，尤其是现代的这种慈善 现代的这种慈善。 对，因为现在的慈善呢，其实我认为慈善有很多种其实现在我认为我们三个人在做的一件事也是做一种慈善，是让更多的大众了解到什么是真正的慈善，就是我们在普及一种知识普及一种观念理念，甚至普及一种法律的一个制度因为我们慈善已经立法了，在中国来说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做的事情叫公益的，是什么叫公益，就是不服务于私己的一个利益的所以现在 公共大众的， 对对对，其实现在像你们这样的每天呢在传播一些正能量的，传播一些非常积极的新闻的这样的大使们，我觉得其实都是在做慈善 感觉我们有点受宠若惊， 一下呀完了要膨胀了 膨胀 这是事实 突然一下子变成大使了， 我们俩脸瞬间就红了 怎么又白了 发紫了又顺红的发紫 啊对，当然这个如果各位亲爱的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想更多了解一下关于我们慈善公益的，就包括刚刚范老师说的一些三角关系，以及他更深层次的一些理解，以及这个我们的慈善公益组织做过的一些哪些有意义的事情也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选择青年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了。 对的。 接下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板块，活力最前沿，一会儿见。 要很有钱，不需要很帅，他脾气古怪，有时候矛盾，有时候你必须忍耐。为什么他竟然爱上他的，到底在想什么？他是否忘了帅哥不能爱是什么，让他乱了方寸，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想说这怎么可能，他舍得舍弃自己的尊严与爱好，与最难的游戏一点都不害臊，一天到晚在他身边又闹又吵，只为了能够为他瞪一眼就好。在这边和他在那边，他想被他捧在手心上面，他总做事而不见，脑袋中却浮现，眼睛即使他在微笑的画面。而他说要承诺他和他的爱情绝不懒惰，就算有不安定的因素随时出没，他也能排除万难和他一起度过。度过这漫漫长冬，长冬后满面春风，春风吹到他心中，心中尽是无限的感动。他不再去注意他任何的一举一动，才发现自己早已不小心沉溺其中。他知道不想是他知道，所有他的一切他都知道。他看到的他如此掏肺掏心，心里早就想把他抱紧。不管未来艰难险些再多，只管现在能够相爱再说。想一起完成的事情太多，就怕时间不够。而他说 非常好听的歌曲过后啊，这个我们继续来跟大家青年说啊，这个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叫做活力最前沿。哎，既然呢今天我们来聊这个慈善公益的那些事儿啊，这个今天的活力最前沿呢也来跟大家盘点科普一下这个中国的几大慈善机构。 对的，首先呢是第一个中华慈善总会，相信这是咱们收听的听众朋友们都听说过的一个机构啊。 对，就比较熟知的一个机构。 对，这个机构呢是成立于1994年，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出生。 嗯，强行暴露年龄，这个是人家都不愿意说年龄，你这强行暴露年龄， 强行暴露一把。 嗯， 然后在它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政部备案注册的，由热心慈善事业的公民法人以及社会组织志愿参加的一个全国性的非盈利的工业社会团体。 哎，没错啊，这个它的这个 法人啊以及社会组织参加，在这个中国大陆地区呢已经拥有了375个会员单位，而且的那个咱们这个中华慈善总会啊自成立至今始终坚持着恪守总会宗旨，积极倡导慈善意识，努力开拓慈善工作的服务领域，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多方筹措慈善资金啊，这个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在紧急救援、扶贫济困、安老助孤、医疗救助、助学支教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是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也就是说它的业务是有 涵盖了各个方面， 对，很多方面的，包括扶贫、助老、助孤，然后还有医疗救助这一方面，它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这个慈善的，慈善的基金。 哎，没错啊，对对对，在近几年来呢，我们这个中华慈善总会啊，也是特别注意发挥其本身所持有的涵盖面较为广泛的特点，开展了救灾、扶贫、安老、助孤、支教、助学、扶残、助医等八大方面的几十个慈善项目，也是逐渐形成了遍布全国、规模巨大的慈善援助体系啊。到截至目前呢，中华慈善总会直接募集慈善款物，折合人民币近100亿。数以万计的困难群众得到了不同形式的救助。 哇，规模非常大啊。 对，这是应该是规模比较大的一家慈善机构了吧。 是的，没错没错， 算是中国咱们最大的吗？ 当然现在我们在一些对外的一些这种言语上面不能说最呀、啊、或者第一呀、啊、怎么样， 但是它是广告嘛， 但是它是非常大的， 非常 非常 大的， 对对对， 对，也算是慈善公益组织里面的数一数二的角色。 嗯，我觉得从组织规模，然后从影响的人群来说，它的覆盖面非常 非常广。 对，而且它的创立的历史来说也是非常靠前的。 对，这个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盘点的第一个啊，叫做中华慈善总会。还有第二个就是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叫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 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呢，是于1989年3月成立的，是中国全国性的非政府、非盈利性的社会团体。 对，这个是社会团体组织。 对，然后中国青基会的使命是通过资助服务、利益表达和社会倡导，帮助青少年提高能力，改善青少年的成长环境。一直以来呢，都是基于共同使命、共同价值观、共同的道德标准以及共同行动，中国青基会和全国的37家的地方青基会是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这个样子去帮助青少年。 对，没错啊，在这个人才培养方面呢，中国青基会与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等机构开展了合作，开展了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的评选活动，也是参与了中国青年科学家奖的评审工作，并与我们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设立了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中国青基会呢还创办了面向国内外发展的这个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啊，这个还有我们的社会新闻性杂志《希望月报》，以及推动科技发展的《中国青年科技杂志》等等等等。 而且呢，还开设了中国互联网络大赛这种专业的网站。 哎， 其实，在我们看这个刚刚的这个大佐和我介绍的内容当中，可以看到，其实公益也在是和我们媒体发展和我们的这个传媒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开始在网络，开始在这个宣传的方面都做得非常的到位。 对，没错，因为他也需要，因为我就是像听刚刚范老师说的，我觉得现在的慈善组织它也是在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也是在一直往前去发展的。它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面来完成自己的，比如说募集善款啊，然后我要去怎么确定我的帮助人群呢、啊？ 对，还有宣传工作。 哎，对，这个宣传工作我觉得也是特别重要的一项。 是的，现在公益的话，我们更多的还是要谈到的，我觉得有两个层面上可以我们去验证一个项目也好，验证一个组织也好。我觉得一方面我觉得是我们做了什么，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验证你做了之后你的这个结果和影响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你到底是不是只是做了一件事情，还是说你真正你的这个行为影响到了他未来的一个发展也好。换句话说，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些组织呢，可能它更多的是关注于这种，如果说非这种独立法人机构的一些慈善组织呢，可能做的更多的是善行，我们叫的，好人好事儿， 就但我很鼓励，这也是一种慈善。 对， 但是像作为一家专业的职业的机构来说，那你就要关注你做完这件好事之后它所产生的一种，我们从这种学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比如说像生产力的一个推动是什么样子的， 嗯， 它的一个这种结果的推动是什么样子。也就不会停留在一个仅仅的好人好事层面， 就是意思上我是帮助了一个人还是帮助了一代人。 对，而且就是你的这件事做的到底有多好。我们很多的事情呢，我们觉得说这个是一件好事，我们不否认， 嗯， 但是这个好事你到底做完了之后，你帮助完他之后到底能植入多深的一个 影响。 对对对，就我们承认说捐助一些物资啊，比如说书包啊、课本啊、文具啊，这些是一件好事儿。 嗯， 对，但是说通过一种捐助之后，我们到底能够影响到，还比如说我们，你通过这个行为你是想影响到中国乡村儿童未来的一些什么，得到更好的一个教育来说， 嗯， 可能我认为他来说的话就比较单一了，这个是。 哦， 对，所以就看我们第一是你要做多大的事儿，或者你，接下来就是你能做多大的事儿， 要做多大的事儿，以及 还有就是你把这件事做得有多好，到底，哎，要有这种比如说测评体系， 嗯， 啊，这些孩子，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公益的时候，我们经常说的就是，有人问说你做这个公益的话，你认为你给乡村的孩子带来了什么？好多的人就说我让孩子。比如说有一些是不是立竿见影的， 嗯， 那就是我让孩子快乐了，我让孩子高兴了，我让孩子自信了， 很抽象。 但这个呢，我觉得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我不否认，但是快乐的标准是什么，那他，你说他现在快乐了，一定是基于原来是不快乐的，或者是那你认为这个基数是什么样的。但我觉得这一切来说必须要建立在科学的一个，我认为是从统筹也好，包括说从它的数据采集也好，我们要做非常客观的东西， 有一个标准。 对对对，不是说您认为他快乐了就是快乐了，这个不能太主观的。就好多人说啊，我对老人怎么怎么样，我帮扶老人，老人高兴的话，那我们知道老人之前是什么样，是不快乐，难道他真的是不快乐的吗？也未必。 嗯，就是还是 只能说你做了什么而已，在这件事里 有一个衡量标准。 对，而且不能夸大自己的公益结果。 嗯， 对 对 对，所以我还是就是刚刚我们介绍到这个中国青年基金会啊，最近这几年在做的这些项目的时候，你看它借助着这些网络科技的发展，传播媒体的发展， 嗯， 它也应该能更好的促进我们慈善公益组织的一个更全面更规范的一个发展，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嗯，哎，我看到咱们的这个留言区有一位朋友昵称叫做国恩说到，主持人上午好，新栏目新高度，加油，谢谢你的鼓励。我也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有什么就是关于这个慈善公益方面的问题，还有这个你自己的经历呢，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 哎，没错啊，这个互动方式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选择我们的青年说，就可以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啦。 嗯，接下来我们再介绍第三个组织，中国扶贫基金会。 嗯， 中国扶贫基金会呢也是成立于1989年的三月，是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管的，是对海内外捐赠基金进行管理的一个非盈利性的社会组织，是独立的社会团体法人。 对，中国扶贫基金会呢以搭建社会贫富互动平台，传递慈善爱心，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为己任，以励精图治、求真务实的精神，致力于动员社会参与，创新扶贫方式，推动政府公益政策制定，促进公民社会发育，实现社会平等、公正和共同富裕。 嗯，同时呢，这个基金会的员工长期从事扶贫或者是非政府组织与农村发展的工作，他们的专业呢包含了各个领域，有经济、农业、金融、工商管理和社区发展等等。 嗯，对，在28年以来啊，这个中国扶贫基金会呢通过良好的内部治理、项目管理和社会效绩，得到了公众的广泛认同，它的社会影响力呢也是在不断的提高。在2007年呢以及2013年，在民政部组织的全国基金会等级评审当中，均被评为最高等级5A级的基金会。嗯， 对，特别值得一提，非常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9月慈善法颁布之后，它是被民政部首批认定为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 嗯 嗯，公募资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因为在中国的慈善行业呢，它分为基金会呢，它分为是有公募 公募基金会，也有非公募基金会。 嗯哼。 公募基金会的话，它就是有资格和权利来向社会民众发起筹款，因为一个爱心项目，对对，它可以公开的，是。 嗯。 然后非公募基金会呢，它可能，当然现在慈善法出台之后呢，非公募基金会也是在一定的时间之后具有这样的一个公募的这样的一个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权利的。 嗯 啊，但是整体来说，公募基金会它相对而言，它的公募资格对于组织的发展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嗯 啊，因为整个来说，当你有一个项目需要发起公众募款的时候，那公募基金会它的募款资质是最非常有效的一个募款资质。 哦， 对， 也就是很。算是比较权威一些，可以这样说。 嗯，对，因为这个资质不是所有人都能拿到的，也不是所有基金会都可以拿到。 嗯， 对， 就是说当你拥有了这个资质之后，你不仅和其他的一些基金会产生了性质上的不同，而且在当你遇到重大的项目的时候，你可以去更好的发挥自己的实力，或者是说募捐的这个状态以及速度。 是的，因为他的可以发动的这种人群来说的话，他是向社会公开发 嗯， 但是非公募基金会可能我们做的就不是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个募集的范围了。 好， 那另外的话，当然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像互联网的一些募款渠道，比如说某筹某筹这样的， 对对对 对 对， 我们也接触很多。 他这个也是，就是说他针对的是个人发起募款的一种支持，也就换句话说，当我们。比如说我现在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是一个特殊的一个事件，非常需要资金的时候，那可能通过某筹呢，现在呢就可以先率先发起一个募款，当然未来的话对这块来说，我觉得国家肯定会予以规范，肯定也会， 对， 也是在慢慢的规范和肯定当中的， 对对对，是的。 对，这个刚刚也是稍稍科普了一下这个我们的五 A 级级别的基金会以及公募权这个 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 对，没错啊，这是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三个，还有我们的第四个叫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是也是经由国务院批准和国家法律确认的，将残疾人自身代表组织由中国各类残疾人代表以及残疾人工作者组成的全国性残疾人事业团体，于1988年3月11号在北京正式成立，简称中国残联。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呢，是中国盲人聋人协会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的，具有这个代表服务管理的职能，代表残疾人的共同利益，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开展各项业务和活动，直接为残疾人服务，承担政府委托的部分行政职能，发展和管理残疾人事业，下设有中国盲人协会、中国聋人协会、中国肢残人协会和中国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还有中国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等五个协会组织，涵盖了各个方面。 嗯，没错啊，这个四个我们的慈善公益组织啊，就暂时给大家盘点到这里。 嗯， 如果各位呢， 非常权威的，确实。 对，如果我们各位听众啊，以及网友朋友们有对我们的慈善扶贫基金会啊，或者是说我们的慈善公益基金会有什么样个人的见解，或者是说您还有哪些不知道的事儿，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账号啊，这个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么在一小段片花以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奇葩青年有话说，一会儿见。 招装是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课，出行旅游9课，娱乐演出9课，体育健身9课，时尚资讯9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8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大家好，我是佳妮。 哎，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公益的那些事情啊。这个同时呢，也还邀请到了我们的范亮老师，范老师来跟 大家好。 嗯。我们在这个看到平台上留言，有朋友说啊，范老师讲的真好，很温暖。 嗯。 哇，已经开始吸粉了。 对， 嗯，谢谢大家的支持， 有点不好意思。 大家多关注青年说节目哦。 哎呦， 哇！ 对，这个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啊，在这个后半段，也就是9点钟到10点钟的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的访谈环节呢，也会有请范亮老师来给我们讲一讲有关于慈善公益的那些事情。 嗯。 OK， 接下来啊，也是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个板块啊，叫做奇葩青年有话说，来看看最近这段时间又发生哪些新奇怪事儿。哎，先来说第一件啊，这个说芝加哥往河里边倒了60000只小黄鸭，是慈善还是作恶？ 对，其实这个事情当时还是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 嗯， 有将近60000只小黄鸭被倒进了芝加哥河里面。 嗯，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这其实是一个公益活动，是一年一度的慈善筹款橡皮鸭比赛。 哇！ 它这每一只鸭子呢，就代表5美元的捐款。 嗯， 每一个18岁以上的市民都可以参与到这个捐款的队伍当中。嗯，然后你捐款之后就能得到一只刻着你名字的小黄鸭。然后在某一天呢，就是这些小黄鸭都被倒进了这个芝加哥河的一个赛道，然后他们会进行一个赛跑。 哦， 最终呢，这个赛跑获得冠军的小黄鸭，他所就是他底下所刻的那个人的名字， 嗯， 这个人他将获得一辆 SUV。听懂了吗？ 明白了。 不明白还可以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 对，我们先通过一小段视频来回顾一下当时的盛况。 做不完也一定会。 这个真的刚刚看完这段视频 之后厉害了吧，壮观吗？ 对 对，密集恐惧症一定要小心，不要看这个视频。 海洋啊，这是， 这真的是小黄鸭的海洋。 对， 这个虽然啊，这个我们之前也跟大家介绍了，说这个那当然，当刚刚视频里面也跟大家介绍了，这是为 一个 州的特殊运动会来募集善款。 对，他是为了这个资助世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所以举行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而且刚刚呢，除了这个 SUV 轿车之外呢，他还有老维加斯旅行和这个后街 男 孩表演的 VIP 席作为彩头，就是说他还有这两个奖项设置。这也就是鼓励了很多的人来参加这个活动， 来参加和购买这个小黄鸭是吧？ 不是购买，这叫捐赠。 捐赠，对，捐赠这个小黄鸭。 嗯。 但是，我倒是觉得，你想一想啊，这个、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没有看视频之前， 嗯， 我就在想，这样不会去污染芝加哥的河流吗？但是我刚刚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啊，这个确实相关的责任方呢，他把那个整个的赛道围起来，就不让这小黄鸭飘到河的其他地方去。但是你这个围的过程和清理的过程，难道不需要人工和费用的吗？ 一定是需要的。其实这也是一个公益，我们所谈到的你的一个执行的一个费用的问题。就你可能你的一个捐赠来说，现在你是募集来了这么多款项，你要做这件事儿，但有可能你在推动这个事件的过程当中，你需要去做的维护，做的去一些监测，测评体系等等，这一切来说，它都会有成本的一个发生。但这一部分来说的话，是否是捐款人所认可的？就是说，比如说你现在花了一个很大的费用来，比如说我们叫拦截这个小黄鸭不能乱跑啊，不能到另外的一个河岸上面去啊等等，那这些的话是否是捐赠人他愿意让你把费用花到这个上面？ 对 对，而且啊，你看他这个作为彩头的，好像跟他最终要达成的目标 没有太多 背道而驰，对，就相关性很少。你看，获得第一名的他将获得一个 SUV 的轿车以及后街男孩演唱会 VIP 的门票。 嗯， 但是他这部分的钱款来源于肯定是这60000只小黄鸭的善款啊。 也有可能是他的这个捐助， 主办方的捐助人。 对，这个就是奖品也可能是捐助的。如果这样的话，就 捐助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嗯， 对。但是呢，就是确实刚才我觉得大多老师说的有一点，就是你最终的一种说激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不管是奖项也好，等等也好，或者幸运的一个这个名单也好，最终产生的时候，你所给予他的奖励是否是跟你的这个公益项目有关联的？ 嗯， 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在项目设计的时候我们所说的，就是它的一个合理性。啊，当然我不排除是，也许这家组织也是他想号召起一些像类似于这些社团组织也好，这样的一些粉丝啊，来关注啊。但是我们觉得最终来说，因为你做一个公益项目，你是向社会去募款的， 嗯， 所以你还要注重一定的，我们不能是叫利己心，要有一个利他心。到底这个不能说我们知道说做一个某个粉丝团体，我们要去推出一个什么项目，那你就只在这个粉丝群体里边你去做就好了。那你为什么要要 公开的去做？公开的这个 对对对。 公共区域， 对，你直接在这个 SUV 轿车群里，或者是说后街男孩的这个粉丝群里边去推广这个东西。 对对对， 嗯， 哎，当然，他这个会不会也是一种噱头？ 就为了让影响力更大。 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其实现在你所谓的做影响力来说，其实现在很多的机构是验证它的一个慈善项目的成功来说，一方面是你可能能获得的资源是什么，比如我能找来什么样的资源，这是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最终的一个你的影响力到底影响了多少人？我们觉得是这样看待这个事儿的。我觉得你本身来说做的这件事儿是一个。到现在我觉得我很模糊在哪儿，我们不清楚他到底是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救助项目，就是我只知道他弄来了60000只小黄鸭，一个人捐了30美金，但最终来说 五美金， 就我不知道最终他这个是落在哪个项目上面，其实都不 是 特别 的特殊奥运会。 对，他是为这个20000名的这个智力障碍的运动员进行了17场的运动赛事及培训 划到这个上面了。 哦，但是我觉得目前听起来看的话，他现在就是这个，他对于说怎么去帮助这群人的这种描述，或者说他的一个。不管是用课程体系哈，培训体系，我似乎在这一点上我们是看不到很清晰的东西。也就所以说，我们作为每一个社会捐赠人来说，我们要了解到他的一个实现路径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我的这个五美金到了哪儿，去了哪儿，变成了什么？ 对对对对，这个我觉得大佐老师已经非常专业了。现在确实是就是这样的一种，我觉得 慢慢 对我们一定要，我们虽然说我们是有钱的支配的权利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费用最终会实现。这也是提醒我们每个公益组织，就是减除掉一些这种。这种商业也好，这个或者是利己的这种心也好，我觉得，当然这件事儿也许他也不会说是说没有用到这个项目上，但是呢，我觉得应该更多的是让捐赠人清晰的知道他这笔钱做了什么，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举办一个多么空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盛会，然后让大家，我还是那句话，我特别想问一下，那捐赠人认可你这样去做吗？比如说是大家众筹来的钱，捐赠人希望你做这样的一个活动吗？我觉得是未必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网友的意见啊。 这个事儿发生之后啊，这网上也有很多朋友这个有这个反对的意见啊，也就是刚刚我们刚刚得知这条消息之后的一个，我觉得应该是第一反应，就是像咱们这样的第一反应应该偏多，会怀疑这件事儿它的不能说真实性吧，就是它的合理性、 可行性和 对可行性和合理性啊。有的朋友就说，他说这个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不妥，问着这个小黄鸭最后到底去哪儿了呀？就这样把它们留在原本好好的生态系统里边分解吗？ 啊，所以 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当你做一件好事的时候，你不能因为你想做这件好事而给别人带来生活上的不方便。 对 啊，因为具体是哪个国家我不去讲了，因为确实国际上来说，之前也出现过一些因为做某一个的环保项目，它保全了另外一个地方的环保，却伤害了这个地方的 环保。 对对对， 生态。 所以说这个的话，就是我觉得还是要有一颗利他心的。你做公益来说，你一定是要利他的，而不是。就是说为了我能达到我想做的一个事儿的初衷，导致了去牺牲其他人的一些利益啊，这个是我不认同的。所以说呢，现在来说的话，也就提醒我们每一个公益组织来说，一定要想清楚，前后左右上下，就是你我们做这件事儿来说，会不会伤害到一些其他的群体？哎，这个是有可能的啊。确实，在某国的话，我们之前也是。有所了解过，有一些案例也是这样的一些情况。 对，这是刚刚啊，这网友朋友们的分享，还有这个其他人说啊，这个活动缺乏创意，而且毫无这个良心可言啊，他们明明可以， 很严重说的， 对，是这说的很严重啊。当然，这些都是这个国外的一些朋友的留言啊。 对， 这个他们明明可以在不用冒着破坏环境的风险下筹到那么多的钱， 是的。 然后你们就不能找点别的方法筹钱吗？一定要往河里扔东西吗？ 没错。 没有创意， 对，说没有创意啊，但是呢，也有这个朋友有反对的意见，肯定就有支持他的意见。有朋友人说啊，这个，他们肯定有回收小黄鸭的后续方案，我们为什么不能支持这个慈善活动啊？这个一定要找点理由去吐槽呢？我觉得这个活动就很棒啊。然后还有人说，对，还有人说啊，别老喊着这会污染环境，人家明显会清理啊，找点开心的事儿，别老是抱怨了好吗？ 那么咱们在收听的朋友们也可以留下。你们对于这件事情的意见和这个看法，我看咱们现在已经有朋友留言，有一位叫做子小凡的朋友说到，咱们这个形式很棒，然后还有一位朋友，他的昵称叫做悠然春天，说 长 知识 了，然后子小凡还说啊，范老师说的真好，很清晰，对，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啊这种活动，或者是类似于这种形式的慈善活动，说一说你们的看法。我是在这种绝对的利他性的前提下，还是在做我这个慈善项目组织我本人的前提下，我是持一个反对的态度，还是持一个支持的态度？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天啊。 对，支持可以敲一，反对可以敲二，我们也可以 意见越多越好。我觉得往往一些真理都是在意见当中争吵出来的， 对，去碰撞和争吵出来的啊。 我们再详细的介绍一下他的这个小黄鸭到底是干嘛去了。 刚刚我们不是说了吗？这个刚在视频里边啊，他有那个回收的， 对，我们看到有捞小黄鸭的那个 船，捞小黄鸭那个船， 对 啊，这个最后啊，这小黄鸭确实也是循环利用了， 对。而且在比赛当中没有赢的这个小黄鸭，它明年还可以就是继续再参赛。 嗯， 所以其实在这个资源上面，它不会一直要重新购买，就是只要有这样一批小黄鸭，可以办很多年这样的活动。 但是，我这个疑问又出来了。 来吧， 那你今年用过了这批小黄鸭之后，你明年一定会重新用它吗？ 这个实施就 而且它到底材质是什么？它具备那么长时间的使用期限吗？就是 对呀、啊，你想一想啊，就是咱们来这个用咱们的思维来想一想，一只小黄鸭它卖5美金，5美金值 一 只小黄鸭吗？我这个5美金买的应该是我这个慈善组织我要去捐赠的这些帮助的这些残障人士们， 对， 我这个5美金是用作去干这个的，不是去买一只小黄鸭的呀。 对，而且我们要想一下，这些小黄鸭它如果今年用完了之后，它到第二年它是不是有一个还是有一个管理成本的，这些鸭 对啊， 5万只还是6万只， 我还得重新拉过来， 大约6万只， 你还要运输过来，然后又放到一个仓库里边，你还得妥善保管，如果不妥善它第二年又没法吹几下又没法用。 哎，这要是在北京房租也挺贵的。 是的是的， 对啊，你芝加哥也挺贵的呀。 对 吧，你找一地儿集中放这6万只小黄鸭，当然这个只是我们的个人意见啊，这个不代表官方的意见。 对对对， 就是我看到这条消息我想到了这儿，当然大家也可以来给我们分享分享，当你听到这条消息之后啊，你的想法是什么样子的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找到青年说，就可以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了。 嗯，刚刚我们在那个视频里面其实也看到它是占用了一个 河 流，对，占用了一个河道，然后放了一堆的小黄鸭。其实我还在想啊，就是他在干这个事情的时候难道不会影响就是过往的船只吗？ 这还是一个利他性的问题。 对， 而且现在我们据我们所知，现在很多的海洋上生存的一些鸟类，在海洋依靠海洋环境生存的鸟类很多去世的一个原因，就这些鸟 塑料， 就是因为吃到了这些东西。 哦，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之所以这件事情在爆发之后，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声音出来。 嗯， 对，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有可能会影响到一个环境的问题。虽然说我们不否定它支持特殊人奥运会它做的这种利好性。 嗯。 确实，我也不否认说它的资金是不是做到这个项目。我认为它也不会说不去做到这块儿。 嗯。 但是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做这件好事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去破坏掉了一些其他的一些生态上面的平衡？这个是思考的，需要我们。 嗯，对，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这个网上的评论啊也是特别的多。然后当时的主办方呢也说了一些就是有关于这个活动的消息啊，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说这个小黄鸭呢只是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啊不会影响到其他船只的航行啊，也方便这个比赛后的回收。 它只在赛道里面 只在赛道里边游啊，这个但是在这个急着指责铺张浪费和污染环境之前啊，但是我们确实不能忽略掉 它 的这个热潮的 问题，它有影响力。 对 对， 这个 想一想，你看到刚刚那视频，6万只小黄鸭，哗一下子 很壮观。 当然，咱们抛开这个环境保护以及铺张浪费的现象，确实，如果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我肯定很壮观，看到了这个状态， 是这样。其实这个活动来说，整体来说就是涉及到的，我们说做公益项目之前，可能它的一些推广做得非常的好。然后另外，我如果说目前来说，我看到它的亮点就是，第一，它的主题找的也非常好，是支持这种世界的特殊人的奥运会。 嗯。 然后第二个来说，就是从它的影响力来说，它起码在前期来说，我们不管说它用什么样的方式，它最终来说，它影响到了将近6万人的一个参与，因为一只小黄鸭就是 一个 捐赠， 对。 对，所以这块来说，他做的比较好的是他在传播力上面啊做的非常好，但是可能任何这个项目就是要经得起推敲和反思吧。我觉得其实包括我们身边的有时候发生的某一件事儿也是这样的，它一定是有双面性、多面性， 啊，这是有可能的，啊，这个的话，我相信这个组织其实未来的话，他们也会更精进这自己的项目，比如说以后我们能否不用这样的一种不这样的一种材质去做呀， 这个、 或者是 污染风险的材质， 对对对， 我可不可以用那种这个吸收合理污染 的 一些东西啊？就我把这东西扔进去， 可降解的， 然后我这个河就变清澈了呀。 是的， 可不可以用这种东西啊？ 没错，没错，没错。我觉得大多老师你太有创新精神了， 还是要科技的发展嘛。 嗯， 哎、白瞎我这脑子了，我跟你讲。哎，当然啊，这个我们回到我们之前说的这条话题当中来啊。 嗯， 这个其实刚刚范老师说的确实很有道理，在一件事的。出台或者是相关政策的实施啊，活动出来之后，它有好的一定就有坏的，它要值得人们的推敲和反思，我到底这个事儿有没有执行的可能性，我在执行结束之后，或者说啊，我有这个执行能力了，我执行了，执行之后，我对其他人的生活环境有造成影响， 对 其他、 会影响别人， 对生活环境啊、社会环境啊、环保啊，都会不会造成影响？ 对对对 对， 这都是需要去考虑的， 这还是要听从，这还是要听从老百姓意见才是最重要的。 对。 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个奇葩青年有话说啊，这个第一条消息啊，这跟大家聊的多了点，因为这事儿确实挺好玩，六万只小黄鸭啊一起掉到河里， 壮观 一下，哗， 小黄鸭的海， 对，刚刚那个画面还依旧在我们脑海当中浮现着。 对， 嗯，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聊一个可能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的，一位小学生他去探访敬老院，并且接受了一个采访，然后说到老人就像小孩，需要更多的陪伴，子女要更有担当，这个小孩还真是很有这个责任心。然后在7月29号，五年级的小学生高梦和他的爸爸一起来到了北京通州的一个老年公寓参加公益活动，他就感慨到了刚刚说的那句话， 老人就像小孩，需要更多的陪伴。 而且他说到，虽然公益者偶尔能够陪伴，但是其实担当者应该是老人的子女。 哇， 好棒啊， 真的， 五年级的小女孩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有高度有深度，这肯定有离不开家庭教育，扯远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吧， 也通过一小段视频来看一下当事人啊。 我们也看一下这个提出伟大的这样的一个理论的这个孩子是什么样子。我比较想见到， 有点还好一点， 有点 大啊。 是的，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 应该是7月16至15日那两天， 我就开始查有什么公益老年人的公益活动，收到了这个， 让他多多体验体验对老年人的关爱，对老年人的关心，多多帮助这些老年人。 其实感觉老人有时候就像小孩，老人更需要更多的陪伴。我们这些呢，公益者，我们的职责虽然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职业的担当者应该更是老人的儿女，所以我觉得应该多陪伴老人。 应该是到这种场合了。我要假如我老了以后，我就算在这种店，真的不是不孝，是因为儿女都忙，都各自有各自的工作。我的理解就是，老人跟那儿来，儿女呢就是到周六周日来看看来，关爱关爱老人。我觉得这样做的话，就是还是比较不错的。从小反正我们就惯着他，必须首先就孝敬老人。而从我内心来说呢，我希望他让他体会体会将来他老的那天，才能理解这个老人所付出的辛苦。 一个五年级的女生啊，小学生啊，这个能说出这么有高度有深度的话来，而且还真的把这件事做到了自己的生活和实际当中，这太不容易了。 非常棒。 就别说五年级了，现在有好多，哎，算了。 对对对，我其实谈到这个对老年的关爱来说，我觉得佳妮也是非常的有这种发言权的，因为她也是经常的前往到北京的一家非常知名的一家老年的这种叫临终关怀的医院，然后去关爱老人。我记得光我们同行应该就是不低于2到3次了，应该是去那边。 对， 我的感觉还是整个给我们的感触还是挺多的。 当你真正的去和这个老人接触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他们那个心态的变化，也会为以后自己可能在老的时候心态会更加开阔一些。 有一位老奶奶特别喜欢佳妮，就是每一次去了她就要找她，就是 对对对， 就是这个老人要找佳妮，她也是。但是就是我觉得其实当时我确实，因为我觉得感叹一个五年级还能说出这样的话啊，其实当时我们一种感觉就是，如果老太太的这个儿子或者女儿能让老太太这么期待她来的话， 那就不， 我觉得那是多么温暖的一个场景。对，当然而且我认为，其实我们再自省一下，看一下我们做的再好，其实永远是不及儿女对她的好的，是 对。 对，所以这个确实我们感叹于，就是接下来我也想做一个公益项目在这儿，就是未来的话我们想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做一些养老项目的时候要从小孩开始做啊，最终来说我们就是想实现将来等他们面对父母老去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知道他应该去做点什么。对，现在来说就是缺乏对子女这个层面的一个培养和培训，我觉得 从小就要从给孩子进行一些这种就是慈善公益还有做善事的这种灌输， 一定要孝敬老人。当然我觉得这个更多的应该来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现在有很多的传统文化的丢失，才是就是你包括现在很多00后啊，但是这个肯定是占少数的， 你 特别， 你假如一说啊，这个咱们就是 不具有代表性的， 对，不具有代表性的。你说一个三国里边人物，你说这个刘备，他首先想到的肯定就是某手游里边那人物， 对对， 这个 对吧？ 非常尴尬， 对吧？你说一说咱们之前在这个高中历史课本里边学过的某一个人物，他想到的肯定是游戏里边的人物。或者说他对这个人物有什么自己这个更趋向于动漫化呀，或者是现代化的一些见解，偏离了史实。 对， 因为互联网太强大了，他第一次接触这个人物是在这儿认识的，他不是在那个书上面认识 的， 某某演义啊、某某志上面认识的，他先从这儿，所以这就是第一印象。 给他第一印象很深。 所以我觉得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灌输对孩子们还是有非常有帮助， 有必要的， 对，有必要的。你就像刚那位父亲说的，我从小就告诉我姑娘说，这个你一定要孝敬老人。 对，这种 是 给他根深在他的心里面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他也就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对啊，你想一想，我们有一天也会变老的呀。你是要用这个，就是说一句不太那么好听的话，你是希望一个长得像佳妮这么好看的义工来帮助我，还是希望我自己的 儿女 来帮助我？ 大多数人都是希望不麻烦别人的。 当然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人他面对这件事儿的时候，因为好多人我们关注出生啊，你比如说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恨不得20多个、30多个亲戚在那个产房外边等着，期待这个生命到来。但一旦一个生命走向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身边人越来越少了。 对，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儿。这个因为人类是在进化的，我们不可能说越来越，对于这种说即将离开人，我们用一个价值的角度来说，你认为他对这个社会没有价值， 产生不了价值了，你就不管了。 对，有现在就是因为有一些子女，他可能认为就是第一，他能力是有限的，第二，他认为他这个父母对于他的价值是有限的，那所以就是做出这样的一些行为，我觉得无非从这种哲学的角度来说，它就是一个价值论的东西。但是他忽略了， 对，他自己也会有老的那一天。 对， 这也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可以说非常正能量的事情。 对，非常正能量， 非常热爱我的这份工作。对，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啊，奇葩青年有话说的全部内容。那么稍后在9点钟的时候呢，我们同样还会邀请我们的范老师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于公益慈善的那些故事。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青年说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 对， 一小段片花和广告之后，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德国东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东方刷新。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

说白话，从你的兜里捐钱出来去完成一件我们共同愿意去做的事儿， 嗯， 我来做中间人。 嗯， 对，这可能是大多数对慈善啊、公益项目、基金会的一个了解。但是通过刚刚范老师的介绍啊，就提到这个什么三角关系呀、资源整合呀，其实做慈善公益要比卖产品更难。 是的，是的，因为在我看来的话，做慈善来说是需要别人来认同你的价值观，同时又愿意出钱、出力、出时间去跟随你去做这样的一件事儿。 嗯， 我觉得这个 就是你想一想，凭什么呀？ 是这样的， 对吧？ 你拿什么打动别人？你所以说，对于这个行业来说，为什么公众对于他的一个审视的严格程度是很高的？ 嗯， 因为你相当于，如果你的一个慈善项目设计的不合理，或者说涉及到了最后的一些不应该发生的一些事情， 对， 那这样的话，对大家的这种，我觉得打击，对于参与者的打击是很大的。 嗯， 我出了钱了，出了时间了，出了精力了，完了之后，这个项目居然是这样的。所以说为什么就做公益圈的人来说，我们经常说的， 嗯， 你要自律，首先要，而且就是你自己的，除了你自己的个人行为，还有就是你所涉及的项目上必须是非常清清白白、干干净净，一切都可公示，否则的话你就不要做这个，这是实话。嗯， 就其实他对这从事这个行业人的 要 求 很 高 的。对，并不是说这个咱们有一颗为人向善的心，我有一颗帮助别人的心，我就能来从事慈善公益的行业。嗯， 对 对，我觉得这个见解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我 当然前提是要拥有这些， 对，必须得有这个才可以，但是不是只有这个，就是只有这个是不够的。 因为我在今年三月的时候也是非常荣幸啊，去哈佛大学参加了这样的一个为期一个月的一个学习。 哇， 我当时我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我觉得做慈善光靠情怀是不够的。 嗯， 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再审视一下我们身边来说的话， 嗯， 参与的人，我觉得你靠情怀就可以了。但是真正很多做慈善的职业人来说，如果今时今日， 嗯， 对，您干了5年了，干了10年了，您还是在靠一种情怀在支撑它，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您真的是需要得到更多的一些知识体系也好，去深造一下， 嗯， 因为情怀的东西本身就是不可长久的。啊，你说我就靠情怀，情怀可能过了几年之后，他慢慢这种情怀，我觉得我没有认识一个人说我靠着一种情怀能坚持40年、50年的，我觉得很难。 嗯， 他一定要实现整个项目的一个我们所说的，他的一个项目的执行、落地、回报， 嗯， 等等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说我就爱做这件事儿，那我觉得您就不用做一个基金会， 嗯， 那我 就 可以去帮助 就可以了， 个人去捐赠， 做志愿者就可以了。 对对对。 哎，聊到这儿的话，也想问一下范老师，其实这个咱们从事专业的慈善事业的人员，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和素质呢？然后他肯定刚刚也说过，是需要专业培养的。 嗯，我觉得首先来说， 嗯， 我觉得任何一个领域的人，其实想加入这个行业。都是因为现在这个行业来说，它并没有一个说你必须要学习到什么一个高度也好，怎么样也好， 嗯， 我觉得它需要具备如下的素质。第一个来说，如果你没有情怀，你就别进来了。当然刚刚老师说你不是光靠情怀是不够的，没错，光靠它是不够的。 嗯， 但是这个人本身首先来说我没情怀，我对这件事儿，对你说让我今天当个义工去，我都起不了床，根本就而且当我看到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场面的时候， 嗯， 我觉得我无法游说我自己去做出一个行动。 嗯， 那我觉得情怀来说，它相当于人的第一认知是， 嗯， 啊，你没有这种认知的人是不行的。然后第二个来说的话，就是首先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来说，我觉得如果你对于这种索取心来说，比如说我， 嗯， 当然现在来说，我们每个人可能出于生活的压力需要收入，啊，但你对于收入有一个过高要求的人， 不适合。 我认为这不是你应该首先要选择的。啊，这也就是好多人曾经半开玩笑的跟我说，就是哦，您都做慈善去了，那您有钱了肯定是。他认为做慈善一定是有钱，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说，也折射出来一点，确实慈善整个行业来说，它对于青年人来说，今天我们节目叫青年说，确实它这个收益啊不是那么的可观啊。就是说，大家说我做一个公，在这儿我也跟大家各位这个听友们，我们也 普及一下 普及一个概念，就是。 嗯， 慈善工作人员他是可以有收入的。好多我前些年我去了解的时候，有的人说，哎呀，怎么他们还挣工资啊？怎么怎么样的？就是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区别于一种什么呢？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志愿者，我肯定是不取薪的。但如果说作为一个慈善的工作人员，是可以挣薪水的。但他确实这个薪水不是非常高， 他就只能是满足基本要求。 对对对，第三个就是说，如果对于第三个能力，就是你的一个这种洞悉力是非常强的，就是你对于学习这件事儿来说，你是否愿意去投入时间精力，去学习成功的项目，学习成功的一些经验，这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有学习力，其实，一个是情怀，一个就是你的价值观，价值观就是对于这种。收入如果你要求的 很高的话，你就不适合从事这个。 对，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学习力，你的学习力是很重要的。对， 其实刚刚在说这个公益人员，其实他是需要工资的。专门从事公益的这个朋友呢，他肯定没有其他的工作，全职在做这个，那他也需要生存，也需要收入。 对， 他是需要这个生活保障的。 对， 这也非常能理解。 真的，就像刚刚范老师在说这条的之前的时候，我还在想，做慈善做公益可能会不会就是完全就是一门心思的去投入，然后我不求回报，不求索取。但是我后来自己又反过来想一想，我为什么没问呢？后来反过来又想一想，你做哪个工作都得先在保持生存的前提下。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没错没错。 所以说这个从事慈善行业的专业人员啊，我们现在所说的是从事慈善行业的专业人员，不是这个做好人好事啊，帮助的对志愿者的这些是专业人员啊，真的是可以说是非常的辛苦，拿着这个薪水并不高， 而且还需要不断的增强自己的学习能力，然后还需要有这个一腔热血去从事这个 对 慈善行业， 没错。所以说这专业人员应该说是非常的辛苦，而且。这个他们的在专业素质的培养上面是不是会有一个比较困难，或者是说前进比较慢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还是要看，首先来说的话，你自己的一个，我觉得对自己的要求是什么样的。如果说我们就拿一个组织来说，现在比如说我是一家慈善机构，甚至有些组织呢是我就是带有一个商业背景的一个慈善机构啊，因为它有出资方啊，对吧？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就是纯正的一个这种就是独立的一个法人资格的这样的一个非公募基金会。还有呢，就是我是一家纯的非盈利。非盈利这种叫民非组织，我们叫啊民办非盈利机构，就是说你现在来说呢，有一些机构呢，就是它停留在就完成好人好事就可以了。比如说有一些，我们经常看到的，比如说某某车友会啊，或者某某什么的，我们又去一个沙漠的地方去帮助那，就有的人他完成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完成的是一件好人好事的过程。有的人呢，他是说通过我这个行为，我要给他们带入他们一种叫生存的模式也好，给比如改善当地人的一种生，比如我会给他们创造一些就业机会，等等等等，就是他会有延续性。就是久而久之之后，就是他每一个组织来说，或者说有人说个人是什么行为呢？说个人你有没有学习的动力，是取决于组织的愿景和使命的。比如你的组织就是需要咱们把这个好人好事做好就 OK， 这没毛病这件事儿。说我们现在来说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我们就想做点好人好事，可以的。那你就是你个人来说，那你在这个机构里边，那你想得到这种提升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因为本身做好人好事这个东西参与就是 OK 了。但比如说咱们是要做项目的，比如将来的话，咱们要做一个 有更高目标。 对，比如打个比方啊，我觉得你们这个职业都很高尚。比如将来有一个公益组织愿意做一个叫青年的主持人计划。就相当于我们可能会帮扶一些在中国有这种主持天分，或者有这种播音的这种非常好的素质的这样一群，可能经济实力不是那么强，因为我们知道 没有经济条件的孩子， 对对对，学习这个的话投入还是很大的。 这就相当于是艺术方面，其实我们就传统意义上对于慈善这方面，可能还是要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水平，就是先满足基本的物质条件就会比较多。但是关于我看近几年啊，就是在慈善方面，就是关于这个艺术公益艺术，就包括刚刚我在跟范老师聊天的时候也讲到，他有一个朋友是公益柔道，专门去上这个柔道课， 对对对， 免费的为这些孩子普及柔道知识，这其实也是一个发展趋势。那这种趋势是为什么会发展起来呢？是因为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是 其实好多时候我因为我们、嗯、因为我现在我们所在的中华思源共同扶贫基金会公益慈善基金呢，我们主做的是舞蹈公益这个项目。 舞蹈公益， 对，一开始做舞蹈公益的时候我们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其实这个挑战来说还是不是来自于远方的人，就是身边的人 啊。 当我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呢，好多人就说，你认为乡村儿童最缺的是舞蹈吗？哎，你看这个问题， 对，这个肯定会怀疑。 第二个就是说，你认为你让他们学会了舞蹈，你又能改变他们什么呢？ 对，他们以后也可能就是跟舞蹈生活是完全跟舞蹈不相关的。 对对对，但这个呢就是说触碰到了我们中国传统意义上对于一个民众对于慈善的理解啊，就是说其实国家对这块一直是有规范的、嗯、我们知道就是没有慈善法之前的话也是有慈善的管理条例的，都是有的这些。 嗯。 民众对于慈善来说他认为有一个观念，就是说直接型的帮助就是好。 对，有刻板印象。 就是说你现在饿我给你吃的，这就是。 这就是做慈善。 你今天没棉被盖，我给你一床棉被，你觉得倍儿温暖。今天 这就叫帮助了。 对对对，他可能他认为就是立竿见影的是这种，这样才有效。他认为。 对。 但是呢，就是我个人呢，我有这样一个，就是我有这么一个看法，就是说我们现在做慈善，嗯、我们不需要向某个国家去学习也好，怎么样也好。 嗯。 但是呢，就确实我们可以看到，迄今从古到今， 嗯， 在世界上来说。凡是能被人能够屹立在这个世界非常列强也好，就是说强大的一些国家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的一些国家也好， 嗯， 它都具备几个素质。第一个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国家的人他对于基本的善恶美丑他没有一个判断能力的话， 嗯， 这是不行的， 这个是绝对不会受到别人尊重的。 嗯， 也就是说，这跟我们说，我觉得人均 GDP 是一回事儿。这个我觉得我们国家现在做得很好，而且就是从艺术教育来说， 嗯， 它需要更多的社会组织来去协助啊，我们一起去推动这件事情。 对，一起去强调这个艺术对于人的影响和重要性。 对对对对对，就是、嗯、所以说就是我说一个，如果说一个国家的人对于善恶美丑他的辨别能力和鉴赏能力是很差的， 嗯， 那么他受到别人的尊重性会产生一个问号的。所以就是你要非要问我说改变了乡村儿童什么，其实我不能说我直接让他致富了，通过学舞蹈这个我觉得是不太现实的、嗯、说 对， 通过舞蹈去致富了或者怎么样的、 嗯、 但是我起码我曾经说过一个很朴素的话，当时有一个我们在某一个区域啊，它是以渔业为主的一个区域， 嗯， 他的父亲母亲当时，您不要认为现在做慈善好像您给予别人东西，您认为您给予别人东西别人就乐于去接受的， 嗯， 我跟您说吧，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想给他们开通这种舞蹈课， 他们竟然还不愿意接受。 哎，我觉得家长的人家的理由也是很充分的。 怎么 说的？你虽然是免费的给我们， 嗯， 你虽然衣服什么鞋都不用出，老师也不用出钱，然后我们什么都不用出，只要我们出一人去学就行了。就这家长也是有不愿意的、嗯、啊？怎么不愿意呢？ 为什么呢？ 那我还得花两个小时的时间去监护这个孩子，我还得给他送过去。啊，这，哎，确实，这在中国农村来说，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什么？ 嗯、 因为在农村的家长来说，认为我们有这时间，我们回家到地里干点活多好、啊。 对，就感觉改善一下生活， 是这样， 然后创造点生产力。别看孩子小，这也是生产力啊。 对，后来家长就跟我看着我说，他说。方老师，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个？就是说，那我其实言外之意就是，我们学这个，我们能得到什么东西、嗯？ 是不是他们更想要的是物质上面的直接的、 嗯？这倒不是，就是他要不就考学，我们能怎么样？ 哦、 反正就是我觉得家长 功利一些， 就是更直接的，我能看到什么？ 对对对， 或者说你在我长远的发展路程当中，我能预见什么？ 对对对，但是当时我面对这样一个就是家长的时候，我给他的答复，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做公益慈善的人，为什么我们需要具备我们自己一个非常强大的表达素质？因为我看到他的时候，我知道他可能是一个从事渔业的这样的一个人、 嗯、 我说这么说吧，就是您把孩子送到我们的舞团来学习，我不能够给您说许下一个愿，说将来他能上某某舞蹈学院呀、 嗯、 某某艺术学院， 不能这样，就是许愿。 因为这个有的时候也不是我们能决定的。说实话，有些尺寸的东西， 跟天资什么 对 都有关系。 但是我能确保的是，您家的女儿如果通过学习舞蹈以后，将来她也许在出嫁这件事情上面，也许她能够选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丈夫。 哇，非常接地气的一种宣传。 对对对。然后当时她的父亲那个眼睛都亮了，就是因为在农村 那 是很重要。 这个他就能直接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他能看到。 对，他能知道这个能给带给他 的影响是什么。 因为 他美了，他的气质不一样了，或者自然他吸引的人就会不一样。 还挺 对，所以说现在艺术教育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确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起码我们要培养出来中国在贫困地区也好，在落后地区也好，它的人群对于善恶美丑的一种基本的认知，这是我认为我所要做到的事， 很重要的。 对， 我们应该去就是去知道什么是美， 什么是丑，对，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审美观，可以这样说。 对对对对对。 所以艺术修养是很重要，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在公益事业当中做艺术这一类型。 对， 打破我们传统的观念。 不像一些普通的救助，说给了当时就吃的饱了，饿了，然后吃了就饱了。 它是精神食粮， 盖上就暖了，它不是这种概念。 对， 它是一种持续发展的，对未来可能会有所影响的一种。这个慈善公益的项目， 对对对， 你就不像是之前咱们做这个大众所熟知的一些慈善的项目，比如说免费的午餐、免费晚餐这些项目，它 是 立竿见影的。我把这个肉放到这儿，孩子们吃好了、穿暖了，这个可能在短时间内我的生存、我的基本温饱问题解决了，但是在长时间的效果当中去看，你要受到的教育、你受到的这个艺术水平啊、美与丑的分辨呀。就像刚刚范老师说的这些、这个美学呀，这个美育等等这些东西，我会不会去影响我的发展？这个才是以后咱们需要 深刻 的 去影响。 是的， 深刻的去影响是不仅仅是仅限于这种物质的提供，仅限于吃饱肚子这么简 单。其实我们的案例很多，今后的话，如果还有机会的话，也非常愿意到，我个人非常开心来到青年说这个节目。如果说有需要我分享一些案例的，很 多在这里边 了， 太多了。 关于这个，关于艺术公益这方面， 对，艺术到底学习艺术能改变人们什么？ 就其实说到学习艺术，我刚刚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就是、也是之前到这些经济不算太发达的这个小县城里面、去这个传播普通话，就特别简单，传播普通话， 跟我们的专业相关。 都不是去教播音主持，是去传播普通话。然后当地的这些 很有意义 对，当地的一些这个老百姓，或者说那些就是家长们，他们会觉得我花钱来学习这个普通话没有任何的意义可循。真的就是当时，哎呀，你想的满脑子，因为当时也是刚毕业嘛，就是满脑子想的都是，你为什么不遵从我的想法，学好普通话难道不应该吗？ 对，就有些人他可能就是认知上面问题，让我想起来我之前就是参与过的一个公益项目，是一个去西藏给小朋友们进行一些就是这个 推广普通话， 不是推广普通话，它就是一个简单的上课、然后上一些比如音乐课啊什么艺术类的课。但是我在这个接触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就是其实西藏的小朋友他们的这个语言普通话也不是特别的好。 对，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真的希望就是以后有这样一个项目，我愿意去参加，去帮西藏的小朋友们去让他们学好普通话，让他们能够更好的走出这个走出家乡的时候，也能够更好的融入这个社会。 好，我们的公益项目也非常欢迎大朵老师和扎妮老师的加入，到时候我们可以为爱同行。 对， 可以为爱同行，一起来推广普通话。 哎，我们今天都已经就是 开始又一个新的公益项目了。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推广普通话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项目。 对， 这作为最基本的一项， 这是有意义的， 不能说技能吧，现在普通话已经不能说是一种技能了， 它不能算是技能， 对，一种交流的方式，最 它可以让人 最基本的交流方式， 对，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是变得通畅很多，尤其是这种对于方言区的 朋友们。 嗯，对啊，这个上半段的时间呢，我们聊了很多啊，这个、嗯、好多的公益项目，然后这些从事这个公益项目的这些专业人员应该具备哪些的素质以及能力啊？这个如果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如果您有这份情怀，有这份好心的话啊，也可以去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青年说、嗯、以及我们的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啊，这个还有我们的东益慈善基金等等这些有关的慈善公益组织。 对，可以献出自己 的 一份力。哎，就是说到这里、嗯、我们再最后聊一下、嗯、就是关于我们要是普通人，其实很多人他捐钱是有途径的，但是想去做公益吧，他们还不知道怎么去找这个路子。有什么样的方式，就是普通人比如说他想做志愿者，他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找这样的服务呢？ 嗯，首先呢，我们现在志愿者的管理这块来说的话、嗯、已经是列入到一个法律范畴了，其实这是有条例的，都是、嗯、所以说呢，我们在做志愿者的时候怎么讲呢，就是我们虽然说我们做一件公益的事儿，并不是为了取得一个志愿者证书啊等等，我相信更多的参与公益的人不是为了这个目的。 嗯， 但是说凡是能给大家能够提供志愿证明的这些机构来说，起码它是一个非常正规 的 一个机构。 嗯， 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志愿者也好，爱心人士也好，如果您想参与一些项目且付出，除了付出钱之外，我们想付出时间和精力甚至我的才华。 嗯， 啊，为什么我特别想邀请两位老师去参与项目呢？因为你们本身就是非常有才华的人。是啊， 过奖过奖过奖。 脸又红了， 这是真的实话。 整个直播间空调是不是该降一降了？ 对对对，你们是可以在站在那儿去传播一些这种知识和文化的。 嗯， 那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就是他这家组织来说，他是否具备一些资质？ 对，就是判断标准。 对对对，而且就是具备这个资质来说，他才能给您去开具相关的志愿者证明也好，等等， 嗯、才会有一个保障。这 对对对对对。另外呢，从参与项目来说呢，我认为。 嗯， 就是我觉得您的自己的意愿性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比如说我就是一个热爱艺术，我能歌善舞、 嗯、 甚至说那我觉得我们就专门就找这样，不要去触碰到自己一些你 不熟悉的领域。 对，支教这种您可能您做不了，那您去了那儿之后可能让您的爱心还显得有点不足的那种感觉的项目、 嗯、对、量力而行。 对，这个是要做自己的舒适区的。我说人做事可能有舒适区和非舒适区。 嗯， 像这个一定是要，这个不是一项工作，说我们要挑战那个非舒适的地方。比如说我大董老师，我的普通话特别好。比如说我们这个佳妮老师，他这个就是说从这种表达到歌舞等等各方面都很好。就我就是要去做我能做的事儿，一定要看自己的资源是什么样的。而不是说现在要挑战一个某某， 就是你达不到的一个高度， 对对对， 去拿就是去公益去做自己的挑战。 所有的这些网站上面都有每一家公益机构的它的对外的一些披露信息都有。 嗯， 大家如果做公益的时候，我觉得第一就是互联网这么方便，我们先查一下。 对。 然后第二个来看他做的项目是什么样，是不是您所喜欢的。 嗯。 另外一个呢，咱们看一看，就是说它是否是一家非常正规的机构。最终的话，我们不为了获得那个证明，但起码来说，它能开具这个证明来说， 就证明它是一个规范的机构。 对对对对，起码是这样的一个、 嗯、所以大家总结一下，就是首先看它能不能就是开具志愿证明，再来去网上搜索一下这个机构的相关消息、 嗯、 同时呢一定要量力而行的去寻找这个你的志愿服务或者是你想要去从事的公益项目、 嗯、 千万不要就是怎么说呢，超出自己的舒适区，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反而会打击你的爱心。 是的是的是的、 嗯、 也会打击到你被帮扶人群的 受助群体， 受助群体的心。 对， 嗯，我之前在找这个志愿项目的时候，有一个网站可以推荐给大家，叫做志愿北京、 嗯、 然后这也是一个比较正规的，它是需要、 哦、 对，它是需要这个身份证验证，然后会实名制的、 嗯、 然后同时呢就是慈善机构在这里发布，基本上你就过几天就会收到它的消息、 嗯、 大家如果有这个兴趣从事的，也就是去找这个志愿活动的，也可以去看一下， 可以去搜索一下，叫做志愿北京。那么上半段呢、 嗯、 我们就先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更多啊有关于这个公益活动以及慈善公益项目的一些有趣以及难忘的事情、 嗯、 大家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好的， 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不带几币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佳妮。同时呢，也要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东义慈善基金秘书长范亮，范老师，欢迎。 各位听友大家好。 哎，欢迎我们的范老师啊！这个还有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范老师在从事公益慈善活动当中的一些难忘的事情啊！当然，也欢迎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选择“青年说”，来跟我们聊一聊你参加过的那些公益活动，以及你对慈善公益的一些理解和认识。 对，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区提出，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叫活力982、然后或者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嗯，没错啊。那接下来啊，这个继续我们的访谈环节。对，说是访谈环节，其实就是聊天环节。 对，唠个嗑。 对， 唠， 好好聊，好好聊。 对 对，这个其实范老师，我们一直没有这个问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公益项目。 哎呀，我觉得一言难尽啊。其实我这个我都没法确定我是什么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可以这么问，就是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正式从事这个行业的？因为什么呢？就是说，虽然说我个人呢，就是做这个行业是从2015年的1月份开始做的，因为我们当时，因为毕竟我们有一个背景，然后当时也是企业上市，完了之后，然后后来就成立了这样一家 专项的这样慈善基金。 嗯， 但是之前来说的话，我因为我在这个机构的话12年，我在这个企业是12年了， 嗯， 到现在 12年 一个轮回了啊。按我们的话说来说，就是说我们事实上来，我从06年进入这家企业的时候，我们当时就一直在做善行， 嗯， 所以我就说，如果您要说善行，那我大学的时候我们 也算是做善行 ，也算接触了公益。 对，这个其实就叫接触。那如果说追溯到最原始的时候，那可能最员工的时候，可能就是我的大学的时候。 嗯。 但是真正做系统的慈善，所以我一直有个分水岭。比如说，你像有一段时间是做志愿者的时候， 志愿者 一般都是学生时期。 对， 我们 将我们现在这， 那我们 之前的事情 分两个问题来问吧。 嗯。 最开始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公益项目？ 接触到公益项目，我说实话，我们是先成立的机构后接触的项目，也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组织来说，是我们先把组织搭好了，然后这个时候才讨论我们的项目怎么去做，我们怎么去研发这个项目。接触别人的项目的话，那当我们做志愿者的时候，就是接触的是别人的项目，确实那个时候，对，就是那是看人家怎么做，包括我们去捐款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看被人家这个项目感动。 嗯， 啊，我觉得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我们那会儿就是出力，我觉得就是出力。到了后来自己挣了工资以后，看到想捐的一些项目，我们就出钱。 嗯， 然后到了后来的时候，成立了这个专业的组织了，我觉得我们就是出钱出力出心。这 总结得很棒啊。 所以就是说这么一个历程嘛。我觉得第一次接触项目来说，我们是在2015年，我记得是在2015年，就是这个季节，我们成立了我们的第一个慈善项目，就叫舞蹈公益项目，也叫乡村舞蹈。 是乡村舞蹈芭蕾的那个项目吗？ 对，因为刚开始我们叫乡村芭蕾，但是后来呢，我们发现呢，就是芭蕾太局限了。我觉得，就是我不一定让中国的更多的孩子学习到芭蕾，就是我可以让他们学到更多元的东西。 嗯， 对，甚至说他自己本村落里边本民族的东西就是最好的。 嗯， 啊，因为我们在云南的像这个文山呀，还有临沧啊，我们都做了这种相当于是舞蹈的非物质文化保护的这样的一些工作。 这个样子。那我们还要再聊一下，就是其实在已经3年过去了，在从事这个公益事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事儿，就是让你感触很深的？ 我觉得分享，我尽可能的跟大家快速的分享，我觉得， 因为太多了。 对，我觉得刚才我已经说到了，就是说一个父亲对于孩子学习舞蹈的一个质疑，我觉得当时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这样，所以就是说也告知了我们一点，就是你做的这件事儿来说未必是被所有人认可的，所以或者说第一时间能认知的，所以你要想办法就是去应对好各方发出的声音和对你的挑战和提问。那么我们还有一块，就是我觉得就在做这个，我们还有一块叫心灵公益的项目。 嗯，心灵公益。 心灵公益。 对，现在来说的话，好多人就是你们这项目真的都太高大上了，你们舞蹈这，我觉得这哪是在扶贫。事实上来说，我觉得长久的看，它一定是解决一个内心贫困的问题的事。 对，精神。 第二个就是心灵公益。心灵公益的话，好多人其实现在我们从各方面的数据来反映的，就是其实现在人是钱越多，往往你是越不快乐的。 嗯， 我不知道你们，就是说我们听友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说你凭什么说这个钱越多这个人就不快乐，是因为他可能他的顾及的会更多了。 可能我现在很快乐。 我也很快乐。 他所承担的责任等等一切来说，可能给他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其实那究其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还原一些本真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接触本真的东西太少了。我曾经认识一个我觉得在从这种就是经济实力各方面还不错的一个朋友，他跟我说几个，他说那个时候我觉得，因为我比他小很多岁，他说我觉得你比我快乐多了。我说为什么是这样的，我觉得你看你豪车开着，豪宅住着，当然我们不是宣传什么不正常的价值观， 对对对，不是， 就这不代表一个人真正成功了，但就起码来说他取得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啊，取得一定物质基础。我说你看你这么好的房子，那么好车，然后他告诉我说，那你能接受几个事儿吗？他说你能接受，因为他已经是一个伯伯级的人物了。 嗯， 他说你能接受你的女婿比你儿子还孝顺你吗？ 嗯， 然后我突然间我觉得这个是很深奥的一个问题。 哦， 他说你能，对， 这个要是仔细想起来，还真的是不快乐的一件事儿。 对， 他说你能够接受，你能够接受你刚到公司所有人向你去某总好，然后过后就是他是出于你的职位来对你这个，我看不到真实的东西。他说哎呀，我说看来原来你们也有问题啊！这后来我们就是说，这心灵公益也是我们其中的一个项目。其实就现在很多人在心理上处于一种心理的亚健康状态。 嗯 嗯。 那么我们当时呢，就是说在北京呢有一家这种临终关怀的医院，我们当时就 我也去过这 家 医院。 佳妮是我们非常的忠实的这样的一个爱心志愿者啊，那 去过 对很多次很多次。那这家医院呢，我们去了之后就了解到了一个人物，我觉得 这个人物值得说一下。 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老奶奶，她是因为因为一个奶奶，然后她已经90岁了，然后我了解的情况，而且就是。另外一点我又映衬出了，就是说学习艺术是多么的重要啊。这个老奶奶她年轻的时候是从事一个职业的，她从事的是昆曲的一个职业，就是长空昆曲 传统的艺术昆曲。 而且她90岁了，你一看她跟旁边那几位奶奶她就不太一样， 气质是不同的，整个人都是。 就她因为她学戏嘛，无论从眼神 啊 姿态等等。 架子在那， 对，包括他说话那个动静都不一样，你知道，因为他有点像这念白的那种感觉，就是那个 还带着点感觉， 就这种感觉了，就是非常，我觉得就是 不一样的一个奶奶，对。 然后后来呢，我就是了解了一个情况之后呢，就是说，因为这个院长啊，他当时跟我开了一个玩笑，院长说：“您啊，过去问问您是谁，你看看老太太怎么回答。” 嗯， 我说那您是谁呀、啊？您问他，他说我吧，这就没准了。他说我反正今天呢，我是他老公，明天我是他儿子。那院长也将近也有60多岁，然后哦，我说好，我说奶奶我是谁呀、啊？然后奶奶就是用那种非常戏剧化的一个表示，你是我的儿子啊。 嗯，对，我去的时候他也说了， 我说当儿子 你是我的女儿。 对，我说 对， 但是我说其实我还真没那么大。然后那个后来呢，这个时候院长呢告诉我一个情况，他说你看，他说他就说你是他的儿子，要不他说我是他老公、嗯、他说你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吗？这是他一生当中的缺失、 嗯、 因为他呢就是说形象那么好的一个老 奶 奶， 对，形象非常好，而且气质也很好， 而且他有一本相册，一打开全是特别漂亮的，这个就是他的年轻的剧照、 就是、嗯， 但是她一生当中呢，她身边与这两个角色是无缘的，她、 哦、 既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 这样， 嗯， 她这是她内心一种缺失。然后她 没有孩子， 看到男性的时候，她觉得你不是我老公就是我儿子，她可能已经是在这种， 嗯， 这种身体上面，我觉得有些状况是， 嗯， 然后后来那面对这样一个老人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应该坚持下去，我们继续跟他那什么？就有的人说，那这样的话咱们也不好救助，他都说胡话了。有人其实有人说就得。嗯啊，一直是顺着他还是怎么样？最后的话，我们还是选择了，就是老人说了，我愿意给你包饺子，愿意你给我包饺子吃，愿意你跟我一块过年， 嗯、 我们全都照做了。最后就是老人，我觉得得到了一种，其实，在他去世之前，我觉得就得到一种心灵上面的一种 心灵上的关怀。 黄奶奶已经去世了吗？ 她现在还没有。 啊、 然后，但是 吓死我了， 一直都很快乐。 嗯。 因为他就活在他世界就好了。他说你是他儿子，我就是您儿子、 嗯。 哎，我们就这种态度，我们做志愿者也是这样的。 我去看过黄奶奶，她真的就是抱一个小姑娘，那个问黄奶奶，我是您认识我吗？她说认识，您是我闺女，就这个样子。 对对对， 她真的对于子女的这个渴望是非常非常强。 对，两个启示，一个就是说， 嗯， 心灵对于一个心灵关怀对于一个人重要。第二个就是说，不管你年轻的时候多么的飞黄腾达，多么的、 嗯， 最终来说有可能会走向这一步。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要学会对身边的人好一点。 嗯， 啊、 这个启示。 对，就算说的稍稍自私了一点，我们马上不能说马上，我们终究会有那么一天， 是这样的。 对，大家想不想就是自己等到老的那一天，自己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嗯， 我相信没有人想这样。 对，没有。 所以多去帮助别人。 嗯，帮助别人当然也能快乐自己啊。所以说，刚刚范老师说的这个心灵公益的活动，那现在这个心灵公益还在继续的坚持下去吗？ 还在继续坚持。我们8月28号。我们就有一场心灵公益活动，我们是去北京的一家孤残类的儿童的学校， 嗯， 然后进行的话，我们叫快乐6小时， 快乐， 就相当于我们自己要带着一群孩子，也是属于，当然说他是生活在这个孤儿院外边的这群孩子， 嗯， 然后一起去了之后呢，我们要做反转，当然这个反转不是说到谁家去住啊那种的一个节目， 嗯， 就特别简单，就是第一是跟他们成为好朋友，就是现场的话有结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嗯， 从外边来的这波孩子要去做一顿非常好的这个餐食的一个饭午餐，而我们要吃这个孤儿院的这个餐食，就是相当于让他们知道，就是我们跟他们其实都一样的，就是说你们没有任何的特殊性和差异性， 嗯， 就是你们平时所吃的这些大锅菜也好等等也好，我们都可以吃的， 嗯， 另外的话就是你是我们关注的人，我们愿意给你去让他就是吃一些平时不太容易 吃到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要做的这个就是叫快乐六小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加，我觉得嗯现场 有一定的意义， 对，我已经是做了已经是第 N 次了这个事， 嗯， 然后基本上来说每一个无论是去那儿的孩子还是在那儿的孩子，他们都能够得到一种内心的一种， 嗯， 我觉得一种公益的滋养吧，对他们的， 嗯， 真的觉得这个心灵公益啊，就包括刚刚说到的那些乡村舞蹈啊，或者是艺术上的公益，对于人的精神上的培养的类似于这样的公益项目，我觉得要比物质上面的直接帮扶要 更深远，影响更深远更深刻， 是的， 或者说它的意义更大一点，也不能这么说， 不能说大，只能说就是， 不能这么说， 我觉得是我这么理解的，如果 说 单纯性的这种比如物质的捐赠啊， 嗯， 它解决的就是从治病来说，比如现在咱们胃疼了， 嗯， 它就相当于一种西药的一种胃药， 嗯， 就现在吃上好了， 哎，有点类似于西医和中医， 对对对，比如做心灵上面来说，我就是中医，就相当于是我固本培元， 嗯， 我把你这个人的原始的一个自信心和这种就是说你的一个能量给你培养好， 嗯， 然后逐步的让你去不得病，我让你免疫力增强，就让你不会受到一些事物的一些伤害和侵蚀， 嗯，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层面，其实他采取的就是说治病的路径是不同的， 对， 但是这两者来说都是，就 是，都是来达到这个效果的， 嗯， 哎，那或者我们可不可以就是在未来的发展道路的啊，这当然我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啊，这个 没有，您不普通， 在太普通了，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来讲，可不可以采取就是像现在医学上中西结合的这种方式，我一边给着这些帮扶对象物质上的支持， 嗯， 一边在帮助他们解决精神上的困惑， 哎， 这样 我觉得 这样结束之后，你看我哪方面都不亏， 对，他现在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基本上做了一些分类，比如说其实就是也是跟象限的一种分类是一样的，比如说像灾难类的，那咱们就是说那绝对是第一灾难类，你还那你还要什么培养， 你再直接去人家教舞蹈，这不合适， 你首先你要做的是什么， 生存， 就是说 解决生存问题， 物资， 嗯， 然后食物， 嗯， 是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当然也有心理嘛，心理的辅导，比如遇到了这种大型伤残比较严重的一些灾难的时候， 嗯， 确实这些人会存在一种这种心理上的疏导， 嗯， 那你这时候可以植入一部分心灵公益， 对， 但比如说对于一个地区来说，你想改变他未来的一种教育的这种基础的素质的问题的时候， 嗯， 那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什么艺术类的植入，教室的一些给他的一些改变，还有师资的改变，我们现在在做师资， 嗯， 啊，我觉得改变孩子要从师资开始，你去做一次公益，比如说我们通过打个比方啊，其实我最愿意做的公益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说从源头我们去找问题，比如大家做的这种普通话的一种宣传和推广也好， 嗯， 其实我觉得最根本的是这个学校的老师能不能培养出几个能教普通话的老师，也就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有一个费用，有一个资金来说，我们做什么事儿呢？就每年把这些 老师的培养， 一个学校才一个老师， 嗯。 你想我们如果要走学校的话，我们几天走一个学校， 对，这个很慢， 我们集中到北京也好，或者说以省会为单位，我们集中过来，我们开这种普通话师资班， 对， 我们就是公益的，让他们学会，但他们得给我们签协议，就是什么回去必须要教会多少学生说普通话， 嗯， 通过普通话等级考试有多少人得通过， 为他们提供这种就是 对对对，但是他们所有交通食宿包括这些东西都是咱们可以由一个慈善组织我们来承担， 嗯， 都是可以的，哦，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就是说从这种我们的效果来说会更好一些， 嗯， 对，其实说到这个老师啊，就是教书这方面，师资这方面，我觉得我之前看过一档综艺，应该是黄渤老师讲的一句话，他说他在这些就是边远山区的时候，就是当时也是作为综艺节目嘛，去帮扶这些边远山区的孩子们，然后在他们走的时候，好像是说了一句特别就是比较扎心的一句话，真的是特别扎心的一句话，他说我们不需要这个午餐，我们不需要好吃的，我们只需要一个能一直留在这儿陪我们的人， 这是很重要的。 对， 对，就是现在有好 多 的 很多支教都是 支教 期满就走了， 对啊，一年我走了，两年我走了，然后 长久的留在那儿的很少， 给孩子们留下的并不是这样比较长久，或者说有没有可能对他们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伤害，这都是不好说的。 有的，肯定有的，这是肯定有的。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从项目方的东亿慈善基金，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也是要培养师资。就是说你什么都是阶段性的，你一开始可能触发一个爱好和兴趣，可能你通过你外聘这些老师可以触发的。但持久的做这件事儿来说，愿意待在乡村的人是谁？一定是这些乡村教师，因为他们的家、他们的根儿是在那儿的。他们肯定是，而我们能做的是什么东西？我们能做的是让他们变得更强大。对，让他们变得， 还是要从源头来解决， 得找源头。有时候就是说，不能光解决一些表面的现象。其实现在很多的组织，我不能去抨击谁，因为我觉得大家做公益就一定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情怀在这儿的， 没错。 但是我们确实要思考一些问题，就是你的这个项目的可持续性和可落地性是在哪儿的？为什么有的组织做着做着做上三五年之后它就消失了？因为什么？他真的没那个精力去找那么多老师去做了。你像你一直在输出老师的资源，你不如培养老师，你就培养他学校这个老师，因为这个老师是有编制的，他一直就会在那儿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种智慧和思考，就是做公益， 这是一个新的思路啊。 对对对。 我觉得这也应该是一种解决问题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是这样的。 因为如果照现阶段来看，你看各个大学有支教的这个要求，或者说有支教的需求，但它最长的也就是三年或者是两年的时间，然后就离开当地的那个， 对，阶段性的，它都 阶段性的。但是这种培养当地的老师啊，或者是说这样的项目还是比较少的。 对，如果把他的老师能够变得非常的有知识体系，而且就是他的老师普通话都特别标准了，就能达到一个等级的一个标准，那我相信就是比如他们学校五个老师都能说这样的话的时候，那他带的五个班是不是就会有所改变？ 对， 耳闻目染。你像咱们过去咱们去宣传这个 只能是阶段性的 一 段 时间， 时间 给人家强化的上这个课，一周之后又什么样的，但 是一周之后他们又怎么去巩固？对，这是一个问题。 在这为期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商讨出了第二套慈善项目。 对， 所以我觉得关爱青年计划，我觉得已经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名字了。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们也可以用更加有行动力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去印证我们关爱青年计划的这种这个主题吧。我觉得这个青年说也好，关爱青年计划也好，这个名字非常的好。尽管今年我觉得我这个年龄可能跟这个青年有点 没有，只要心是青年就欢迎来收看。 联合国对于青年的界定是13岁到30岁，但是我们对于青年的界定只要你始终保持一颗青年的心就可以， 挺好， 一直作为青年的代表。 对 对 对，今天这个粉红色都特别漂亮，没准这个让我瞬间年轻了。 看看时间啊，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9:51啊，这个我们的节目呢也要马上跟大家说再见了。 对的， 今天呢确实跟这个范老师啊一起聊了很多关于我们慈善项目啊，关于公益组织项目的这些很多的故事，而且我们还商讨出了不少套的方案， 已经有两套方案了。 对， 而且真的很希望啊，就是这些具有正能量的、真正为百姓服务的、为这些有需求的人群服务的这些公益慈善组织，可以说是多多益善，越多越好。 对。 对，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这期节目了解了这些公益知识之后，都能够积极的去投身于公益和慈善当中，去多多帮助他人。 对，你想一想，好人多一点，坏人就少一点。 嗯， 是的， 我们的社会就会变得更 和谐 一点。 对， 是的。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范老师的分享，也非常 感 谢 感谢大佐老师，感谢佳妮老师， 非常谢谢啊，非常感谢各位我们亲爱的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这里是青年说，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这个活力 music，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拜拜。